早安，起床喽！不要再赖床了。 嗯，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7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九集，我是慧田， 我是 Cindy， 来到7月28号了。 对啊，这是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 嗯哼，那不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呢？因为据说我们两个今天好像都还蛮厌世的。 真的，就最近的我，以我来讲啦，就是一个其实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是， 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会让我不开心的事情。 那你怎么了？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了。对，就是一个很无来由的厌世。那慧田呢？ 我是非常有来由的厌世。 怎么说呢？ 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在准备我的毕业论文嘛。 嗯。 然后就是会一直埋头在文献啊、访纲啊这些东西当中。然后当你每天一起床就泡着它吃早餐，然后晚上他陪着你入睡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久都会觉得很恶心。 有道理，有道理。看着太多太多的书籍，然后每天都必须要有一个义务啦，一定要去看那一些令人觉得枯燥乏味的东西。我相信这个对任何人来讲应该也不是太好过。 嗯， 那我的话应该也是这样。如果是我， 我还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上班的机构的主管请假了。 哦， 对，然后要偷偷跟他道歉，是因为我编了一个理由跟他请假。 哦， 是的。那听说，哎，节目播出当天 ，Cindy 是不是人已经在日本了？ 对的，所以希望到那个时候我可以就是摆脱录音时这个时候的这种心情，然后是可以好好的享受我的旅行。 是的，那希望当然在听着节目的朋友呢，你虽然如果可能跟我们一样的厌世，但也希望你之后的人生呢或者生活可以是开心的。那具体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留到心情温度计来跟大家聊咯。我们稍后见。 生气喽！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那我们今天的心情温度计上呢，我们一样要和平常一样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心情，就是我们这一周以来或者是这最近，就是最近啦，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慧田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最近可能两个心情都不太好吧，是吗？ 对啦，以刚刚开场白那样子来讲的话算是啦。 应该是说因为之后有跟大家提过的是，如果错过了节目，可以在电台的官网上面节目专区再一次听到，因为我们会把音档上传上去。那测录音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算是我们对听众的一个承诺。 然后而且也是我们可以回顾我们自己从前的作品，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然后带出来给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那是一个我们对自己以前节目的借镜。 那因上礼拜就因为一些作业上的疏失，导致我们两个就是有一点差点拿不到我们六月节目的测录档。 对，就是你想想看，我才刚开始录节目，我的第一个月，我的处女秀，我就要这样子失去我的音档了。 因为就是第一集，就是它在六月嘛。那如果我们拿不到，就第一集就会消失。 对，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我应该会真的是蛮难过的。 是啊，嗯，那讲到这边就是要跟大家提一下是节目日志的部分，那它是在电台的官网节目专区里面，你可以去找到 Listen To 的页面，然后我们会在那边上载我们每一周播出后的内容概要跟内容回顾。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在上面上传我们拿到的侧录音档。 对，那在这边啊，想要和大家讨论一件事情是，你们会怎么样去排解自己心情上的不快呢？慧田，你会怎么做？ 我吗？以现在的我来说，我不排解，因为我本来就很厌世，我现在是完全厌世到没有办法自我排解。但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可能就是听歌，对，听我喜欢的歌手的歌，然后出去外面走一走。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遇到一些有一些会让我觉得非常不快乐或者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一定是会找我的朋友，然后去跟我的朋友就是诉苦啊、抒发啊，或者是像现在这样，我有 Listen To 这个管道，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心情都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向你们诉说，然后这算是我的一个排解的管道。然后再经过这样子一个排解，然后我晚上再睡一觉，好好的睡一觉了以后，我再隔天再起来又是新的一天。 你就很像传说中有一句话，就叫做没有什么事情是睡一觉或吃一餐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吃两餐睡两觉。 对，没错，大概就是这样。然后 以我现在啊，因为我现在这个时间我应该是在日本玩了， 是， 对，那我在这时候想必我一定要是开心的在吃着日本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在疯狂的shopping 之类的。 那在日本已经花钱去了，答应我要出来玩哦，不要宅在酒店吹冷气哦。 不会啦，都已经去到日本了，不可能不可能。 而且 我算是一个我去旅游然后我就会认真去排行程，然后虽然说我会认真排行程，但我也不会说就是我一定要去哪里，我会按照我的心情走，就是我想去哪里我就会想去哪。可是如果说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必游景点，叫我一定要去的话，那我不一定会理他。 哦，了解。那这边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做的。 哪一件事情？你说买欧米亚给回来吗？ 怎么我没说，还没说你就知道了。 我一定会买欧米亚给回来的。所以 Listen To 的朋友们，在我回来了以后要记得要随时的关注我们的粉专还有 IG 的动态，我们可能会随时抛出一些就是抽奖或者是和大家分享我的伴手礼的活动消息哦。 那这边刚刚Cindy提到的是他在 Listen To 是一个抒发管道嘛，同样我们也希望 Listen To 可以作为听众朋友们的抒发管道。如果你们有什么心情啊，都可以到粉专或者是 IG， 不管你是想要用私讯或者是留言的方式，我们都会看到的。 对的，那也希望我们可以作为你的倾诉的对象。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会愿意听你说的。 是的， 那我们在心情温度计的最后呢，要分享给大家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是薛之谦的新歌《慢半拍》。 哎呀，这首歌我没听过，这首歌是内容是在讲些什么？ 他是在讲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慢慢的，然后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都追求很快速的脚步嘛，然后偶尔慢一点就会被人家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慢。对，他在讲这件事。 了解。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新歌吧。 此去金戈里，从此在上海我也没关系，接受过蚂蚁，簇拥过华丽，谁还敢逃避？浓妆艳抹是我的心意，献给时代审美统一和人潮一起，偶尔还越起，随便找个主题。我们模仿慢半拍的芭比，我们移动慢半拍的身体，慢吞吃最精密，这算不上滑稽，反正这世界早已那么差强人意，所以我们要原谅慢半拍的轻敌， 无视他们门门派的游戏，这年头谁挑剔，反正一片狼藉，我没兴趣和你讲大道理。自己敬个礼，从此再描写我也没关系，端庄的形体，脸颊的花季，要乐此不疲，互相赞美是我们心意，献给时代审美统一，和人潮一起别标新立异，管他什么主题，模仿门门派的芭比，我们移动门门派的身体，满天纸醉金迷，却算不上滑稽，反正这世界早已那么差强人意，所以我们要原谅门门派的情敌，无视他们门门派的游戏，这年头谁挑剔，反正一片狼藉，别和这娱乐世界讲道理。谁靠近谁远离，谁看官谁看你，反正那人心早已那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们要原谅门门派的情敌，感谢他们门门派的才艺，这年头谁在意，感情一向儿戏，你还要我唱什么大道理，要什么大道理，我们怀念，我们怀念门门派的爱情，失去门门派的勇气，精挑细选的心，洗也洗不干净，还好这世界早已那么褒贬不一，他让人歇斯底里门门派的自己，我们剩下门门派的自己，在拥挤里耗尽，我们都硬着心，要面目表情的去接受惊喜，痛也毫不经意避开致命问题，错过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七二九下车。 心情停看听，欢迎来到心情停看听。刚刚听的那一首歌是薛之谦的《慢半拍》，那希望我们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慢下来的契机。 是的，偶尔当个慢半拍的人。 也不错嘛。好，那我们今天的心情停看听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慢慢回家路，这个是慧田所挑的， 没错， 我们让慧田来简单介绍一下。 慢慢回家路呢，这部电影它有个英文名字叫做 Lion， 那为什么它的英文名字叫 Lion 呢，我们就留到后面来跟大家分享咯。慢慢回家路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一个印度男孩，他在和家人失散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还有意志力，成功再次回到几万公里以外家乡的一个故事。1987年的某一天呢，印度的某个小区生活着一户人家，其中包括了母亲卡姆拉、哥哥孤独、弟弟萨鲁和妹妹沙奇拉。那萨鲁和萨奇拉的年纪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家中的生计都是靠妈妈跟哥哥撑起来的。那萨鲁呢偶尔会帮卡姆拉到外面捡石头，因为在当时呢石头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在妹妹出生后，一旦卡姆拉出去工作呢，萨鲁就会在家里负责照顾妹妹萨奇拉。 但是当 Saru 知道 Gudu 要到外地去工作的时候呢，他非常坚持的想要和哥哥一起去，并表示可以和哥哥一起赚钱，多赚一份钱就可以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他要买很多很多很多的印度零食杰利币。虽然呢，哥哥一开始其实并不同意 Saru 跟他一起去，他告诉 Saru 年纪小的男孩呢不可以去当夜间的工人，那年纪小也扛不起重物，更没办法熬夜。可是啊， Saru 当下还是坚持的想要跟过去，更向哥哥展示他可以扛起很重很重的东西，比如说一辆自行车啊等等的。那于是当天晚上，古都就带着 Saru 上了火车，准备要去工作。Saru 在火车上呢睡着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古都把他抱下火车，试图要叫醒 Saru 的时候呢， Saru 一直说自己想要睡觉，不要叫他，他不想要起床。因此呢，古都就把他放在火车站的板凳上，请他乖乖的待在这里，睡醒之后也不要乱跑，等自己工作赚到钱回来呢，会给他买很多很多他想要的杰利币。迷糊中的 Saru 呢答应了哥哥会在火车站等他回来，但是当他醒来之后，他忘记了对哥哥的承诺。他发现四周一片黑暗，不管他怎么喊，喊妈妈也好，喊哥哥也好，都没有人回应他。那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于是呢就在四周不停的找人，他在四周不停的乱跑，想要找到古都的踪影。那他最后呢跑到了停在月台边的火车里面，他一张一张的卧铺想要去找到古都，可是火车上根本就没人啊，所以他就找不到古都。萨鲁难过的在火车上大哭，然后就睡着了。当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呢，火车已经开动了，但是车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人知道火车会开往哪里。开了很多很多天，因为我们在画面上呢会看到很多次的天亮及天黑，火车终于好就是要靠站了。Saru 跑到列车的门口，却听见列车的广播说本列火车停止载客。他拼命的向外求救，一直跟窗外的人喊说请他们请火车停下来开门放他出去，但是窗外的人呢也只是冷漠的看着他。所以呢，蛇入又再一次在这列的火车上面度过了很多天。他在火车的角落上面找到了乘客们留下的食物，包括苹果啊等等，可以让他不至于挨饿。那他抱着对妈妈还有哥哥的思念呢，一直撑到了火车停靠的下一站。 火车开到了西部孟加拉的时候，终于准备停下。蛇入激动地跑到门口，不停地向外面叫着，叫他们开门放自己出去。列车长一把门打开，他就往外冲，同时也有很多的人往列车上挤。Saru 一下车就在人流中大声地叫妈妈和哥哥的名字，甚至跑到火车站的柱子上想要寻找哥哥的身影。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的这个火车站已经不是当初哥哥说要工作的那个火车站了。他试图买票回到家里去，可是柜台的售票员听不懂印度语，只当他在玩闹，一直想要赶他走。Saru 离开火车站之后，便在附近胡乱地走。在晚上的时候，他走到了一处地下街，看到很多的街友小朋友席地铺着纸皮，就准备要睡觉了。他不敢过去，只能一直看着他们，然后坐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个男孩街友在这个时候对 Saru 示出了善意，他将身旁的纸皮挪开一些些，示意 Saru 可以睡在上面。就在他们睡着了之后，地下街出现了一群大人，他们抱起街边的小朋友直接转头就走。现场被抓到的小朋友拼命挣扎，没被抓到的小朋友开始跑。 Saru 当时没有被抓住，但是他就只能一直一直往前跑，躲避那些可怕的大人，直到天亮再回到地下街拿走昨晚的那一块纸皮。后来他遇到了诺儿，诺儿跟他用印度语对话，把他带回家，给他吃东西，帮他洗澡，哄他睡觉。睡前诺儿告诉他，明天会有一个叫做喇嘛的男人来帮助他，喇嘛会帮他找妈妈，会带他回家。可是隔天喇嘛来到家里，承诺晚上会接走 Saru 时，无意间 Saru 听到了他和诺儿的对话。他说， 你做得很好，这就是他们要的小孩。连结了昨晚的经验，萨路很快地判断出今晚可能就会被抓走，然后卖掉。所以当诺尔在给他食物的时候，他不吃了，找准时机就开始跑，从大街上跑到了荒野中的废墟。萨路在那边躺下休息，看到地面上的石子，便更加的想念他的妈妈和哥哥。 两个月后呢，萨路在街边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个男人。当时他坐在路边，用捡到的汤匙啊，看着男人模仿他在咖啡店里面吃东西，也这样引起了男人的注意。男人试图跟他交谈，之后把他带到了警局，想要帮他找到回家的路。但是萨路报出的地名呢，实际上并不存在，那警察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那萨路呢，也不知道妈妈的名字，所以警察最后只能把他送到了孤儿院去。孤儿院内呢，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是被严格管教的。萨路在用餐的时候和一个叫做阿米塔的女孩在交谈，她想要知道有没有人从孤儿院内成功出去过，但阿米塔只告诉她这里很糟。隔天的早晨，萨路在睡梦中突然的就被叫醒了，他被带去见了一位来探访他的苏德小姐。苏德告诉他呢，有一户美国的人家愿意领养他，而他们在试图寻找萨路的家人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没有音讯的。苏德小姐给他看了美国的照片，也跟他介绍了他的养父母，甚至教他们餐桌礼仪和调味料的英文，希望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可以更加的顺遂。最后呢，还陪着萨路去到了美国。萨路的养父母叫做约翰和苏，他们非常的照顾萨路，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关爱，会因为萨路的一句话变得很开心，而萨路的和父母的关系呢，也越来越亲密了。但是在同一年呢，约翰和苏还领养了一位叫做曼陀斯的弟弟。曼陀斯呢，是一位情绪不稳定、很常会自虐的小孩，所以在领养了曼陀斯之后，约翰和苏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曼陀斯的身上。萨路一开始虽然很不开心弟弟抢走了养父母在自己身上的关注，但后来呢，也和曼陀斯慢慢的相处得不错。 20年后，萨路决定要到墨尔本念书。约翰和苏虽然很不舍得，但还是支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萨路在墨尔本遇见了一个叫做 Lucy 的女生，一见钟情，他们一起去参加了同学的聚会。萨路在聚会上看到了 Jeremy 睹物思人，觉得非常的难过。这也是那一天萨路第一次和朋友分享了自己的遭遇。他说 I'm lost。 同学们非常努力的想要帮助他，提议他用 Google Earth 找到自己的故乡，可是也有同学非常的不屑，出言伤害了他。Lucy 在回家的路上，为了安慰萨路，主动告诉他自己的母亲在4年前罹癌过世了。父亲觉得很生气，但自己对母亲只有想念，没有憎恨。当时的萨路只想逃避关于家人的话题。后来，萨路听取了朋友们的建议，开始使用 Google Earth。他将当年火车的速度换算成距离，试图用画出半径的方式在 Google Earth 上找到20年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可是却都徒劳无功。 Lucy 一直劝他振作，自己会用很多会给他很多的鼓励和支持。当时的萨路一头扎进了想要找到卡斯塔莱这个地方的执念中，所以有意地孤立了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了他的养父母还有 Lucy。他不停地提醒自己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回家，甚至和 Lucy 分手。他认为当时的 Lucy 并不能和他一样同理卡姆拉和古都这么多年在找他的煎熬和痛苦。他在房间里画了世界地图，并在每一个可疑点上都做好标记。 苏在萨路离开家里之后呢，变得郁郁寡欢。约翰和露西都来劝萨路，希望他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养母苏。通过那一次的探访呢，萨路才知道原来自己对苏一直都有误解的。苏原来不是无法生育，而是他选择了不生孩子。 因为苏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很多，但有很多的孩子其实没有得到好的照顾，所以领养一直是他生命中的使命，要让那些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和苏深谈之后的塞入回到公寓中一度崩溃，但是在冷静下来之后呢，他决定还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呢就继续的在 Google Earth 上面慢慢的寻找自己可能成长过的地方。这一次他找到了，他成长的地方叫做 Ganesh Talai 而不是卡斯塔莱。那一块地的附近呢，放大之后小鹿发现都是他小时候曾经踏足的地方，也勾起了很多他的回忆。他非常开心的当下就跑到露西的家中和他分享这个喜讯，请 Lucy 一定要等他再次回来。 Lucy 呢承诺自己不会去别的地方。当苏来到公寓里面，看到各种被标记的地图时，对萨鲁的行为表示理解，也希望呢他可以真的成功找到亲生母亲。萨鲁也就这样开始了他回家的路程。 2012年，萨鲁来到了印度的坎达。抵达这个地方之后，萨鲁漫无目的的在附近逛逛，走着走着，他看到了自己熟悉的隧道、地下道、丛林等等。然后停在了一条巷子口，那是他小时候的家。他带着期待的进去，却发现里面除了一只羊什么都没有。他沿路询问当地的人，却发现自己对印度语已经不熟悉了，没办法流畅地和当地的居民沟通。连唯一会英文的大叔也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和看到照片后就走开了。正当萨路想要离开时，那位大叔回来了，他叫萨路跟他走。他带着萨路走到了另一间房子前，而萨路看见了自己的亲生妈妈。萨卡姆拉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么多年来他终于见到了萨路，也一一的跟村民说这就是我的儿子。萨路看到长大成人的萨奇拉非常的开心，但问起古都，他才知道古都已经走了。即便如此，一家人还是为这事隔20年的重逢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虽然萨路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但他还是致电约翰和苏，告诉他们萨路很爱他们。电影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可是整部电影却还没有真正的结束。编剧在最后娓娓道来了一段更让人震撼的真实记事。原来萨路当天在火车站醒来时，不停地叫着古都的名字。懵懵懂懂地跑上火车时，古都在不远处的月台同时被另一架火车撞死了。卡姆拉当时失去了古都，但因为坚信萨路会回来，所以也一直都没有搬走。而所以原来的萨路多年以来他都念错了自己的名字，其实他叫做 Shuru， 寓意就是狮子，呼应了电影的英文名字，那也就是 Lion。 是的，那今天的分享呢大概就是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那今天的电影主角呢，他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终于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家。 对，他的 这么多年他也都没有放弃。 他的就是他原生的家庭是在印度，然后但是他在这场就是走失的这个意外里面，他最后去到的地方是孟加拉， 是， 然后后来又被领养到了美国去。他等于说是绕了地球整整的大概有半圈有吧， 有， 对，他绕了半圈，然后而且最后在20年后才终于回到了家里，见到了亲生的父母。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实际上我自己本身是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可以，应该会对我带来蛮大的感动。 嗯，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有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做这件事。 你说回去找父母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在半途就放弃。 为什么？ 那过程实在是太艰辛了，你要从美国然后用速度换算距离，画出半径去找到那个你真的生活过的地方，用想象的都觉得很困难。 真的，而且 这个有一点像是在大海捞针，因为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就尽管你知道你是在印度，但是印度那么大，那么多的城镇，那么多的市区，然后你要从那个地方找到你当初生活的那一栋房子，这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 而且你自己记得的名字在地图上还是不存在的。 对，所以你变成说你真的是完完全全你要从一个等于是一张白的地图当中你要去找出一个点，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也幸好最后 Salut 他有找到他的家和他的家人。 那也要通过这部电影呢跟各位听众勉励的是，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都要相信如果你有决心你一定做得到。 那我们在这个环节的最后呢，要分享给大家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是这部电影的原声主题曲，它是 Never Give Up， 西亚所演唱的 Never Give Up。 那这首歌呢，就刚刚讲了，它是 Lion 原本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歌咯。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Morning 说书人， 来到 Morning 说书人。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是 Sia 的 Never Give Up。 那今天的 Morning 说书人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系列哦。 对的，这个系列呢是我从迪卡上面看到的故事。 是的， 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然后我们在银色情人节的当天，然后讲的一个甜甜的故事吗？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八年后我们终于不再只是朋友。 对，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他们这一段就是在一起前男女主角所发生的故事。 算前传吗？ 对，算是一个前传，就是他们在一起的经过，然后相处的过程。因为他们说八年了我们不再只是朋友，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故事就是八年以前，那这个整个八年中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系列的片名呢叫做七年了我们只是朋友。 对，然后它有，因为它有很多个 part， 然后所以我们也把所有的内容都集结在一起了以后呢，然后分成了几段，然后我们会分别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慢慢的讲。 是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对小情侣，然后他们所有的故事， 他们是怎么样互动啊，然后有什么样暧昧的情节，就是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就要一直留守在节目当中了。 对的，然后我们在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文章当中有非常多的对白。 是， 对，那只要出现有对白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我和慧田就会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是的， 然后慧田负责饰演的是 女孩。 对，然后我会负责演 C 男。 是的，他要用他低沉有魅力浑厚的嗓音来诠释 C 男。 没错，好，那我们即将开始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咯。 高二呢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是最好的朋友，无论是分组啊、户外教学、选干部、办活动，我们都是腻在一起的。唯一不同的是呢，是我们一男一女放学的路线刚好各自分开了。或许呢是因为这样，久而久之，我跟我放学搭车的伙伴在这边简称为 A 男，成为了男女朋友。起初呢，我跟 A 男说好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哦，为了不在班上被起哄，因此不公开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唯独呢让我的另外一个女生 B 女，她是我的好朋友知道。但终究呢纸包不住火啦，既然我们四个人都这么好，另外一个男生也就是 C 男呢他就知道了。 C 男知道的当下，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错愕，或许只有那么的一秒，不够感受得到他非常在意。但当时的我正沉浸在甜蜜的氛围里，因此也不以为意。B 女跟 C 男答应帮我们保守交往的秘密，也就是不让班上的同学知道我们两个正在交往，而我们四个依旧是最好的朋友，时常同进同出。但为了不被班上的其他同学起疑，因此我很少跟 A 男在班上互动，反而会跟 B 女以及 C 男去找 C 男别班的朋友。因为 C 男他有很多别班的朋友，甚至交过很多很多其他别班的女生跟学妹当女朋友。一段时间以后， A 男发现了这件事情，他不喜欢我一直陪 C 男出去，简而言之就是觉得我跟 C 男太暧昧了。重点是 B 女也在场，而且也不是两个人单独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一直觉得这没什么。但也因为这样，因为这件事情，我和 A 男有不断的争吵，甚至因此 A 男跟 C 男也断绝来往，在班上形同空气。 在某一次呢，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问 A 男为什么这么在意我跟 C 男出去啊？ A 男说因为我觉得他喜欢你。不可能吧，我跟他只是好朋友，而且他也有他交往的对象啊。在那一次之后呢，我答应 A 男会跟 C 男保持距离，不要让他担心。那我也试着跟 C 男沟通，虽然我们还是朋友，但不会太常跟他出去，去别班找他的朋友。我们甚至说好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就这样，高二高三的时光一眨眼就过了。在无数次的吵架之后，在上大学之际，我跟 A 男和平分手了。上了大学的我们各自拥有了新的生活，我跟 A 男在同一个县市念书， B 女到了中部， 而西南留在了我们四个人的家乡念书。虽然在同一个县市，但是呢，我其实不再跟 A 男来往了。听说他交了新的女朋友，过得很快乐。而我跟 B 女 C 男呢，仍维持一段时间都会来聚聚。高中毕业后的这五年，也因此展开了我与 C 男的故事。 分手后不要再当朋友，而朋友反而是一辈子的。然后接下来的这一篇主角呢，主要是要再说明 C 男。当初在跟 A 男交往的时候呢， A 男反对我跟 C 男这么好，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一直以来 C 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甚至在我跟 A 男交往的期间，他说我们一定要当一辈子的朋友，如果未来我跟 A 男结婚生小孩了，他也一定要当我们孩子的干爹。如果有人问我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呢，我总是可以很肯定的说有，因为我觉得我跟 C 男的关系就是那种可以当一辈子的好朋友。简单说明一下我对 C 男高中时的印象。 C 男他有很多的朋友，交友广阔，风流倜傥，对女生处处留情。以上看起来相信大家也觉得他很不优吧，当时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会跟他这么好，是因为我们四人很清楚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本身罹患癌症，而且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以朋友的立场相处，我能包容他的行为，因为谁也无法确定他能活多久，什么时候有个闪失便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以交往对象来考虑的话，我大概无法接受。 当时的我们呢，个性很合，无话不谈，有时候呢也会分享彼此感情上的问题。我跟他说 A 男不高兴我跟他走这么近，他也感到很不以为然。甚至因为 C 男而跟 A 男大吵之后呢， A 男有了一些激进的行为，像是翘课、徒手捶墙壁、打破学校玻璃等等。 C 男觉得 A 男很不理性，认为我们干脆分手算了。最后在无数原因之后呢，我跟 A 男也确实分手了。高二高三的我们呢，不仅需要在经营感情一切上的芝麻琐碎的小事，还要同时保持课业的水准。就这样呢，可以说是在轰轰烈烈中度过。上了大学的我们各分东西，大一我跟 C 男很少联络，以他的个性呢，他交了很多朋友，每天都享受着大学的生活，夜游、夜冲、夜唱，甚至听说他还交了新的女朋友。直到某一天，将近半夜的时分呢 ，LINE 跳出了他的讯息：“ 哎，我喜欢你 啊！ 我不想再错过了。 你还好吗？你喝醉了，发酒疯哦。”久违的联络就这样没头没尾的结束了这个对话。总觉得当时的他喝醉了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讯息，因此呢我也不以为意，只希望他没事。而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个地方打住。是不是很想知道几个月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偏偏不告诉你。 对的，那就是要请大家要持续锁定我们下个礼拜Morning说书人的分享。 是。 那在这边啊，就是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嗯。 就是我们在后面看到啊，就是 C 男他好像是喝醉了，然后所以才传出像这样子， 我喜欢你啊。 对 等等， 这样子这么直白的告白。那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透过喝了酒然后来讲出一些真心话呢？ 你现在是看我的意思是希望我接是不是？ 对啊，慧田你有吗？ 我属于喝酒之后特别清醒的人。 哦，是这样子吗？ 对，所以我不会因为醉酒做一些什么事情，目前是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 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喝酒后我也算是很清醒的。 对， 然后只是因为我喝酒，就是我只要喝了酒，我就算是只喝一小杯哦，一小杯水果啤酒那一种，我也会就是全整张脸都涨红。 哦， 就是我是非常容易喝酒就脸红的人，我只要喝一点点接触到酒精我脸就会红的那一种。然后所以很多人看到我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跟我喝酒，他们也不太敢就是 事， 对，不太敢闹事，不太敢就是一直灌我酒，因为他们觉得我好像很容易醉，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容易醉。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通常跟大家去喝酒的时候，我不会喝到懵掉啊，或者是怎么，所以也就没有让我借酒装疯的机会了。 易醉体质在这里， 我是 还蛮容易醉的人 哦，真的吗？ 所以请不要灌我酒。 哎呀。get 到一条新资讯，那我们以后就是想办法来灌醉会甜之类的。 儿少不宜，我会喝啦，会喝一点点，然后我喝完之后就是很安静的，就会坐在旁边，然后很想睡。可是我其实不太会睡，我属于清醒的状态。 哦，了解了解。那因为我是没有那么容易醉啦，然后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好像喝了酒一喝就醉， 那你也是可以就是借机借酒装疯啊。如果有什么真心话，你知道想讲。就假装醉 是没错啦，那我下次会试试看的。 好了，大家还是要记得饮酒不要过量，好不好？ 对， 然后喝酒呢就不要开车， 真的这个非常重要，不要再因为有任何酒驾然后发生任何憾事，这不是任何人想看到的。 是的， 那我们在 Morning 说书人的最后呢，要分享给大家一首歌。 嗯， 这首歌啊，哦，讲到这首歌，看到这首歌的名字，惠田马上笑出来。 是的，它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可惜没如果》。人生中总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哎，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如果我当初把话讲清楚，是不是他就会答应我？如果他当初知道我不是发酒疯，他是不是就会认真回复我？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如果，但是呢，偏偏现实就是不允许有那么多的如果，错过了就是错过。 可惜没如果，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现在的我，假如说 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知足。 JJ 林俊杰，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就能够解决。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是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对的， 节目来到这边呢，也来到了尾声，我们要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回顾。 那我们在开场白的部分提到了，就是我和阿田，我们这几天都还蛮厌世的。 是的， 对。然后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就是好险我们有拿到我们的音档，我们最终还是可以拿到音档。我们前面一个月的努力没有，就是结果没有消失。 是的，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去节目日志上面找音档来做回味哦。 对的，然后在心情停看听的部分呢，我们分享了慢慢回家路，讲述的是一个印度的男孩，然后家人失散以后呢，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回到了几万公里以外的家乡。 是的， 然后在 Morning 说书人的部分呢，则是开始讲了我们的八年了我们不再是朋友的这篇故事的前传。然后就是讲 C 男和女孩的故事。 是的， 那如果想要知道他们在几个月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接下来几集的节目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大概到，就是大概讲的是这些内容。 是的， 那不知道大家喜欢这一集节目吗？ 强迫大家喜欢。 对啦，其实我啊，我不管每一集节目我都很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集节目都是我自己的心血结晶。当然啦，就是老王卖瓜，自卖 自夸。 对，就是不管我觉得，我不管我这一天里面我到底结巴了几次，或者是我稿子写的到底好不好，我都还是很喜欢这一集节目。 没错，那其实每一次的节目播出啊，我们都会起来就是检听，说哎，今天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细节可以再做更好的改变呢？其实我们都有在做检听的这个部分，那希望呢一直到第53集呈现出来的给大家的成绩单是好的。 真的，那也希望你们喜欢每一集的节目。那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就是多多来粉专还有 IG 上面来跟我们多多的互动，我们真的回来都很快哦。真的 就是大家都偷偷私讯我说，哎，慧田，其实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哎，那如果说到这种私讯的时候，我其实会更希望大家可以到粉专上面公开的留言，让大家知道说，哎，原来你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当然啦，有些不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你私讯我们，我们还是会很乐意回复的。 真的 我们很会聊天哦。 好 会。是不是？好啦，那就是虽然说这个礼拜啊是一个比较对我们来讲都是比较不快乐的一周，但是还是有些好事情发生了吧。 我刚刚录音录到中间的时候我超级开心。 怎么说呢？ 因为身边的这一位 Cindy 小姐，大家都知道她是我注音的启蒙老师嘛。 对的， 她刚刚很认真的夸赞我注音进步了。 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在编节目表单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中间会有要打一些名字要打字，然后可是因为录音室里面的就是输入的系统都是用注音的， 没错， 然后我就看她 我就看他用的时候，我就在看他打，然后结果我看他打，我觉得他越打越顺畅了，我真的就有一种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好啦，有点夸张，但是真的是很开心，就是他真的有进步， 终于长大，然后可以嫁出去的那种，是不是？ 对，差不多。然后当然啦，我自己拼音我也有在努力啦。每次的字卡都是我打的啊，虽然说我去 Google 啊，没有。 好啦，那我们在之后呢，可能会出一个考试吧，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检核我们到底的注音在拼音上面有进步吗？ 对的， 一起可以来见证我们的这个成长跟足迹。 那就一样是希望在53集以后呢，就是慧田的注音已经进步到就是可以自己自由的打文章，然后还有我的拼音也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一首歌就是原本慧田啊，他已经挑好了今天结尾的歌，然后我在进录音室的那一刻跟他说，我要换歌，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好哦， 对，然后因为这一首歌呢是就是我在厌世的时候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信的摇滚区，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他这一首歌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灰暗，然后但是我觉得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他反而能够让我的心情得到疏解。 那其实呢人生都是会有黑暗面的嘛，那怎么调试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咯。 对的， 在我们听歌之前呢要跟大家再一次做提醒，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 AM729 再见哦，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